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听到陈忠和在担任中国女排陪打教练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故事。 陈忠和自述。2003年11月15日下午18时18分，日本大阪。第9届女排世界杯赛场上，中国女排对日本队的比赛已经接近尾声。我站在场地边上，内心充满着一种期望带来的莫名兴奋。当副攻手刘亚楠跑动跃起，以最后一记背飞扣球得分时，全场比赛结束。看着场上欣喜若狂的姑娘们，听着观众台上震耳欲聋的呼喊声，我感到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双眼顿时发潮，鼻腔阵阵发酸。一时间，我感觉到时光凝固了，满眶热泪在打转儿，我确确实实是禁不住了，说不清是喜悦、兴奋、委屈、伤心，总之是内心一种不可言状的激动。不管怎么说，新一代中国女排姑娘们圆了一个国人期盼17年的世界冠军梦。颁奖仪式上，我下意识地将手机打开，要通了爱妻李东红的电话，可人却还沉浸在梦幻之中，也不知道要对她说些什么才好。我反复对妻子说：“看到我了没有？我在现场。”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此时全部化作一滴滴苦涩的泪水流了出来，像两道惊叹号挂于我的腮上。人生追求几多痛苦，3年统兵几多酸甜。我们举队上下，从领队李全强到队医，每个人都盼望着这一胜利时刻的到来。一场接一场的比赛，准备会一次接一次开着，队员们一个球一个球认真对待，为祖国而奋斗，为荣誉而拼搏。我们问心无愧，我们是一步一个脚印挺过来的，是兢兢业业苦战过关的。我们终于重登世界巅峰，梦想成真。突然，场上喜极而泣的中国姑娘们呼的一声，不约而同地冲上来，不由分说地将我高高举起，随即抛起。我仰面朝天，被抛向空中的那一时刻，感觉到了一种幸福人生。 它虚幻又实在，飘然又沉重。姑娘们，在这块162平方米的排球场上，用青春和泪水书写着人生要义，合奏着风雨阳光。我太理解他们了。我一时想了很多很多，思维跳动得很不连贯，仿佛是蒙太奇镜头一样，跳动着奔驰而来。酸甜苦辣的味道渗透着人生的全部哲理。夺冠之夜，全队睡得最香甜的据说是我。我一觉睡到第二天早上10点，起床后我才发现所有队员们都是激动万分，一夜未眠。老实说，我当时回到房间，一头就倒在床上，思维仿佛还在活动着，可人却马上就沉睡了。真的，3年了，很久没有睡得这么香甜踏实了，感觉真好。中日大战刚刚结束，中国队随队翻译戴婉华就找到当值主裁判，想要刘亚楠拿下赛点的那个排球。由于事先没有打招呼，事情办起来还比较麻烦，一直等到队员们上台领奖的时候，裁判长才抱着一个排球找到戴翻译。刘亚楠扣的最后一球找到了。消息传来，中国代表团团长徐丽和领队李全强都非常激动。为了记录下这一历史时刻，国际排联主席阿科斯塔高兴地在球上用英文写上了祝贺中国女排获得第9届世界杯冠军。领队李全强抱着球兴奋地对我说，这球拿回去啊，我们要好好珍藏，都能进博物馆了。一时激起千层浪。我没料到，中国女排夺得世界杯冠军回国以后，国内反应如此强烈。在北京，在福州，在漳州，在老家陇海，我所到之处仿佛被包围一般，采访不断，约见不断，活动不断。在福州长乐机场的欢迎仪式中，人们还动员我7岁的儿子献花给老爸。我儿子虽小，读小学2年级，但懂事有礼貌。他和我一样低调，觉得大庭广众之下惹人注目不妥，不想来。结果左说右劝的，儿子不但被大人们哄骗上场献花，还当小记者现场采访了我，责问我打了冠军以后有没有想他和妈妈。儿子聪明和不喜欢张扬的个性也很像我，这一点我喜欢。只不过他老觉得自己的老爸老老的，没有他同学的爸爸年轻。我回到陇海石马镇老家时，父老乡亲们为了得到我亲笔签名的排球，竟是整网袋整网袋装满排球来找我，以至于陇海市排球一时脱销。不过面对着如潮的鲜花和一片真诚的笑脸，面对着各种荣誉和超常的评价，我的心里反而是沉甸甸的。不知道是为什么，也许是压力，也许是动力。我此时此刻最想对大家说的话是，我还是原来的陈仲和，不见得因为得了世界冠军，我的训练水平就凭空高人一筹。我们的队员也不会因为夺过世界冠军，技术上就达到了独步天下的境界。竞技体育本是勇敢者的事业，注定了这项运动竞赛的残酷性。左右赛场上的因素太多了，制约运动员发挥的条件更多，一招不慎，全盘皆输。 冠军只是代表过去。现在的中国女排和世界诸强队一样，同时站在新的起跑线上，一切从零开始。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编辑笔下的陈中和。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公元1981年11月，日本，22年前，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和地点，一代宗师袁伟民率领的中国女排在日本的第三届世界杯赛上，7战7捷夺得了冠军，开创了中华民族三大球翻身的历史，铸造了女排拼搏精神。老女排的胜利是在经过一次次的生死逆转后取得的成功，没有什么比拼搏更能象征老女排精神了。崇高而朴实的拼搏精神激荡了整整一代人的灵魂。1988年以后，随着老中国女排教练一人、老队员退役，中国女排风光不再，兵败汉城是个临界点。中国女排原先拥有的冠军头衔一个接一个全丢了，这一去就是漫漫长路不回头，17个春夏秋冬苦盼归。有人失望，有人感叹，有人恨铁不成钢。人们思索着，中国女排何时才能重铸辉煌，再振雄风呢？22年来，陈中和几乎伴随着中国女排的所有胜利和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讲，她本身就是一部活的女排历史。可以说，她是女排由全盛走向滑坡的一个见证人。2003年11月，第9届世界杯赛场上，陈中和与中国女排面临的考验与22年前有所不同。参赛队达到12支，必须苦战11场才算完。这对一支队伍的综合素质、身体耐力、心理调试等各方面都是一个更为严峻的考验。11月1日下午，中国女排首战巴西队。去年德国世锦赛上，中国队与巴西队就上演过生死决战，所以这次再相遇可谓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当两队走进体育馆时，两队球衣都是国旗颜色，无论是鲜红的中国队队服，还是黄绿相间的巴西队服，都令人眼前一亮，双方都想来个开门红。两强相遇只有严峻的考验。开局第一分，双方经过多个回合争夺才得出，说明两队都很紧张，而中国队似乎更想打好。姑娘们的心态是左右这场比赛胜利的关键。中国队开局一直落后，陈中和预感到球员情绪不太正常，他站了起来。中国队进攻特点和发球优势没有发挥出来，陈中和叫第三次暂停以后，全队仍然没有能够扭转颓势。反之，巴西队防守固若金汤，反击锐利，进攻节奏快，中国队以14-25输掉首局，开局陷入逆境。面对中国女排首战开局便陷入如此被动局面，陈中和后来回忆道，说实话，我预料到与巴西队比赛的开局应该比较难打，但是没有想到开局竟然如此被动，全队几乎快崩溃了。在几近窒息的紧张气氛中，双方交换场地，姑娘们全都没有笑容， 脸部绷得紧紧的，几乎没有血色。当时我也想说些什么，说战术，可明摆着谁都不可能听得进去，而且失利并不是战术原因，而是心理原因。我要是说别紧张，球员可能会更紧张。我个人包括球员其实都坚定地认为我们能够击败巴西队。在这个基础上，战术上没什么可说的。就说点轻松的话吧，像平常训练时一样。于是陈忠和对姑娘们说了一句话，你们活动开了没有？陈忠和后来说，当时杨浩冲着我笑了，我预感到我的球员开始苏醒了，他们几个也都扑哧一声笑了，心情放松了许多，笑容重新恢复，我放心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你们活动开了没有？这简单普通的一句话被陈忠和用在最关键的时刻，真是一语中的，全队顿时扭转了心态。就是这么一句话，姑娘们才意识到热身活动到此为止，下面拼杀真正开始了。陈忠和面授机宜，姑娘们迅速调整心态进入角色，接着是直下三局夺得首场胜利。指挥艺术就体现在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症下药。这一仗十分重要，若是首战不克，怕此届比赛历史就要重写。终于，第一层窗户纸捅破了。此后两场比赛，姑娘们摆正了位置，以3-0完胜古巴和多米尼加队，取得3连胜。11月5日，中国女排在迎战土耳其时，遭遇了世界杯第二个波折。土耳其队实力不俗，在强攻基础上还拥有快攻，同时防守拦网都有自己独到的地方，尤其是发球和进攻非常迅猛。由于欧洲赛场长期被俄罗斯队、意大利队等强队把持，土耳其在世界赛场很少露面，也不太清楚自己在世界排坛的准确位置。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还是以3-2击败古巴队。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中国队也是神秘之旅，是遭遇战。因为土耳其队对亚洲球队快速多变不适应，因此中国队以25-10轻取第一局。第二局，中国队以18-12大比分领先以后有些放松，随即土队打出了自身的进攻特点，扳回一局。第三局虽然我队又胜，但是土耳其队找到了对付中国队快攻的办法，他们以发球破坏中国队一传，利用强攻实力突破中国队防线。第四局，中国队打出顽强作风，随着赵蕊蕊最后一记快攻得手，中国队方以总分3-1涉险过关。对中土之战，陈忠和说，此战是我最紧张的一场比赛，因为稍有闪失，雅典可能进不了了。从11月6日开始，中国女排变得不可阻挡，以3-0的比分分别战胜欧锦赛冠军波兰队和亚洲劲旅韩国队。中美之战是两队球员大比拼的舞台。决战前夜静悄悄，中国女排是平静的。陈忠和还像往常一样，当晚找几名主力球员分别聊天，像朋友一样双向沟通。教练的话语和轻松的神态，无形中让大家感觉到一切都像准备往常的国际比赛一样。赛前行家预测， 中美双方论实力，是一场五五开的激战。中国女排当时积16分，暂列第一，意大利、巴西和美国队同积15分，紧随其后。美国队是中国女排夺冠的拦路虎。比赛开始了，这场比赛相当艰苦。当双方前四局打成2平以后，气氛好似凝固一般。陈忠和就像一位兄长一样蹲在地上，与队员进行着沟通、交谈、安排战术。中国队决胜局开局以0-2落后。关键时刻，姑娘们自信与一往无前的杀气被激发出来，拼红了眼。全场情绪高涨，呐喊的声音比任何时候都大，个个奔走如飞，异常兴奋。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笑对人生》陈忠和自述。回忆世界杯赛场上与美国队的比赛，冯坤说，我们在关键时刻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也打出了气势，从而取得胜利。冯坤大家都非常的了解，而他眼中的陈忠和又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将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介绍。也欢迎大家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之后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是谁在歌唱？原地踏步歌唱。是谁在低语？